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，我们笑一整天，光风景图片做梦幻世界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。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，有你陪我，心情总会过得像折磨。我们都找到天使了，说好了心事不能偷藏着，什么都一起做，幸福的没话说，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。我们都找到天使了，约好了不再对方不快乐，阳光下的山坡你所描的以后，怎么敲熄我脑袋想的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雨把灰尘抹去，费尽所有力气，脚下还是遍地荆棘，蜘蛛仍在喘息，别被自己抛弃，就让心绪随风飘去。那做过的梦，受过的伤，像一步一个脚印，证明我们已经走过，别再闪躲，人生世上寸步难行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。到不了的地方，没有停过下个迷惘，敢用疯狂换个遍体鳞伤。

心如不颤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人为师生死无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断。 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，你是我黑夜的太阳。 轻轻热的发烫，留下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绵长。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关一起转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日子多奔忙，你会在我身旁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岁月多漫长，你永在我身旁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组织提案着对个嘉宾们要，却不知他早已深入 这个城市民的生活要， 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灯光，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或是情报主要， 爱在是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热心随时陌生的 tempo。 Yes am I am I大声陌生航班。 Yes am I出现了 I got your melody。 开拓者已出现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打造这个天未知的领域。DJ Ben 覆盖住 Last， Listen Bass， Watch a Wonderful World。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和情报需要。 爱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热心随时陌生的 tempo。Yes am I am I， 搭乘火星航班。Yes am I am I。出现 Let's 火星情报局。

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活着难道是为了种在苍蝇，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。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，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，难免你觉得台词别看的只剩下一句。一个人变了丑了倔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。把我抛弃，还尴尬地站在哪里？熟悉的城市喧嚣着，而自己的距离，活着难道是为了，是为了重在参与？玻璃心一碰就碎。碎的罗曼蒂，一个人哭了哭了累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在意，难不会觉得太刺激，看的只剩下一句。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，是本色还是扮演，是绝配还是配角，是本色只剩下一句。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，难对峙的谢幕表演是为了 在灰色地带，你和我是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。如果悄然无声，为何心会澎湃？当你眼神看过来，也许爱是美丽。说个明白。

随缘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

爱了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手勾搭手法。 有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，其余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。

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满意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做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？那般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算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是问号是泪水，以为哭完换来好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。爱回头，我奉陪，只是轮到我没，谁是我为宝贝？满意。

街上的稿纸更亮了又面，跟着即使掠过嘲笑我狼狈，我一个人颓废站在孤单大街，脸上的纸屑任风吹任风吹，死去的星星往下坠往下坠，心中只有灰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尘不染。

这沉重的思念，说再见，在这梦幻国度最后的一天，只是让我分裂再分裂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